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韩复榘是现代历史上的军阀，他统治山东多年，自称为韩青天，却把山东治理得一塌糊涂。而在过去啊，社会上流传着有关他的很多笑话，有很多都被编成了相声，十分有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刘宝瑞、郭全宝合著的相声韩青天。相声韩青天就是有关韩复榘的一些笑话集锦，其中说了韩复榘胡乱审案做打油诗的故事，尤其是刘宝瑞用山东话学韩复榘不着四六的一段演讲，更是笑话百出，强烈地展现出军阀的丑态。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刘宝瑞、郭全宝合著的相声韩青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啊，相声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哎，今天咱们就说这回韩青天吧。 啊，您得告诉我这韩青天是谁呀？ 连韩青天你都不知道？ 没听说过。 就是韩复榘。 嗨，大军阀呀。 对呀、啊、 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怎么叫韩青天呢？ 你听着呀， 啊， 他这个韩青天呢是挂引号的。 是啊。 哎，对了，怎么叫韩青天呢？ 怎么回事？ 这个韩复榘呀，他是个大军阀。 嗯， 对吗？ 对啊。 民国20年盘踞在山东，所谓山东省主席。 嗯， 一直到了这个日本侵华时候他才退出山东。他在山东不到10年的光景，你知道在他手底下死了多少人呢？ 你说这人民都犯什么罪了？ 嗨，还管你犯罪不犯罪？那个时候旧社会不管你犯罪不犯罪。韩复榘呀，他这个军阀还特别。 怎么呢？ 别看没有文化， 嗯， 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全来。 不但军事政治， 嗯， 那时候呢讲究司法独立， 嗯， 他连司法都管， 都管。 哎，他自己问案。 哦，自己问。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 哎，倒是， 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他要高兴呢？ 他要高兴啊， 啊， 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他要不高兴呢？ 他要瞧你别扭， 嗯， 那行了，就算你在小胡同里头撒泡尿，他给你判8个字， 哪八个字？ 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枪毙了， 那就算毙了。 那至于吗？那 哎，就这样啊。 这叫什么事？ 挺大的罪名，他给放了。 哦，就能够没事儿。 你看，有这么一回事情。 什么事儿？ 儿子谋夺家产，把亲爹拿绳子给勒死了。你说这小子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枪毙呀。 没有， 没毙。 嘿，不但没毙，并且韩福聚还把那个小子认为他的干儿子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那份家产归了韩福聚了。 哦哦，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情。 好嘛， 还有一回事最可气。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没有，他愣毙了一个人。 什么也不因为？ 什么事也不因为。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他不是韩福聚亲自问案吗？ 啊， 他这个问案呢，不是仨俩人这么问， 嗯， 非得凑在一块儿，百八十口子他一块儿问， 很多的人。 对了， 哦， 尤其在他问案的时候呢，他不说这个人应该判什么罪， 他不说怎么能知道？ 怎么知道 啊？ 他有个案件儿。 什么案件儿？ 他这判罪也没别的， 嗯， 要不就释放，要不就枪毙， 就那两样， 就这两样。 哦， 他什么案件呢？ 啊， 捋胡子。 捋胡子。 哎，比方他问这个人呢，问着问着他要一捋右边的胡子， 怎么样？ 就让那些个犯人站在右边。 哦， 敢问完了案的全部释放。 哦，就都放了。 都放了。 哦， 他问这案要一捋左边的胡子， 怎么样呢？ 那可就糟了。 为什么？ 让那些人都站在左边，回头问完了全毙。 全毙。 哎， 哇，好厉害。 就这么厉害。 嘿， 他怎么会毙了一个人呢？ 嗯， 这天呢，韩福聚正问着案呢。 啊， 韩福聚有个参谋长， 嗯， 叫沙月坡。 是啊， 他这个参谋长啊，打发一个小勤务兵给他送信。 哦，送信的。 哎，给韩福聚送信。 嗯， 正赶上韩福聚在那儿问着案呢。 哦， 这小勤务兵呢一举这封信，韩主席信。韩福聚正问着案呢。 啊， 韩福聚一瞧，行，哈，站那边等一会儿呗。啊，等一会儿呗。嗯，问完了案呢，就找这勤务兵。 找这人。 再找这勤务兵啊，找不着了。 那他哪儿去了？ 人没了。 啊， 就问他当差的。 是 啊。哎，港头那个送信的那个小孩呢？ 啊， 哎，那个呀，那个毙了。 给毙了。 怎么回事呀？ 啊， 啊， 为什么给枪毙了？ 是啊。 嗯，为什么呀？他说送信，您不是说好先站在那边等一会儿？说完了这话，您一捋左边的胡子，一捋左边的胡子，那不就是毙吗？韩国剧一听，这小子也该着倒霉呀。 怎么回事？ 我哪里是捋胡子呀？ 那干嘛呢？ 我那是快痒痒呢。 快痒痒了， 他该快出一个去。 嘿，你快痒痒那枪毙 啊。哎，那个毙了。 你说这多倒霉啊。 还有一回事情 啊， 最可气。 什么事情？ 有一次啊，韩福聚讲演。 哦，他讲演来着。 对了， 他讲什么呢？ 讲什么呀？ 啊， 在这个1934年， 嗯， 蒋介石在这个江西，他要扼杀革命。 嗯， 他呀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叫什么呀？叫新生活运动。 哎，过去有过那么一回， 是不是？ 嗯， 这新生活运动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呢？ 都有什么呀？ 就是让人家 啊， 麻醉人民。 嗯， 用这四个字，礼义廉耻。 哦，宣传封建道德。 哎，对了， 嗯， 这新生活运动里头呢有这么几条。 都什么呀？ 人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嗯， 哦，啊，还有一条嘛，走的路上啊要是衣帽整齐。 哦， 脖鸟得扣上。 是。 哎，还有一条嘛，就叫这个左侧通行。 哎，什么叫左侧通行啊？ 这不懂。 不知道。 你看现在走的路上，这个上下道不是行人一律靠右吗？ 靠右边走。 哎，那个时候呢，行人一律靠左，这叫左侧通行。 啊、哦，是是是， 反正就这么几条吧。 嗯， 那么这个蒋介石这个命令一到了山东济南府，韩复榘马上响应这个，当时召集他的部下，就在山东济南有个齐鲁大学， 怎么样？ 在那儿开会讲演。 哦，他要训话。 对了， 嗯， 坐着汽车，这天韩复榘就奔这个齐鲁大学。 哦， 到了齐鲁大学门口，该着出事， 怎么回事？ 有个站岗的 啊， 那个当兵的6点钟就在那儿站岗。 嗯， 等到11点半了，韩复榘还没到。 哦，没人换他， 也没人换他。 呵， 他是又困又饿。 嗯， 这个当兵的呢，拄着枪啊，倚着墙呢，冲盹儿。 哦，睡着了， 睡着了。 嗯， 韩复榘这汽车到这儿，接着玻璃一瞧，正看见， 正碰上， 正碰上。 呵， 停住！马上汽车停住了。 嗯， 韩复榘下了车，奔过去，抡圆了给那个当兵的一个大嘴巴。 是啊。 他妈的，让你站岗，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呀、啊？ 嗯 啊，怎么回事啊？真是他妈玉不琢不成器 哟！他还拽呢。 这一说这句话，那当兵的马上就跪下了。 哦， 哎，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这句话。嗯，你记住这句话。你光记住行哎，玉不琢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呗？ 那怎么讲了？ 我在这儿睡觉，你要玉不琢，不就不生气了吗？ 哎，是这么讲吗？ 韩复榘一听乐了， 乐了， 啊，哈哈，好小子呀！ 嗯， 哎呀，我以为光能背枪筒子呢。闹了半天还能耍笔杆子呢， 那叫耍笔杆子。 哎，有点学问呢。 嗯， 好，起来，弄个连长杆 啊， 他得升连长了。 嘿，这叫什么事？ 他也不懂这句话呀， 什么事都有。 就是啊， 嗯， 这就往里走 啊。 这一进会场啊，嚯，全体起立， 大家全站起来了。 韩复榘上了讲台， 嗯， 要讲演， 开始讲话。 穿着蓝长袍， 嗯， 青里弗尼的马褂， 长袍短褂， 小胡子， 嗯， 上台 怎么说的？ 说起来可笑， 怎么说的呢？ 不但他没文化 啊， 并且说起来还没人话。 是啊， 哎， 你给学学怎么说的？ 上台一点头， 嗯。 诸位，各位，在七位， 哪儿这么三位呀、啊？不是， 今天是什么天气？ 嗯，什么天气？ 今天就是江岩的天气， 来得上。 来宾十分的茂盛、 哦、那叫茂盛，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感冒， 现在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大概有了1/5了。 啊，这是什么账啊？这 怎么办呗？来的不说了， 嗯， 没来的都举手呗。 啊，没来的能举手吗？ 哦，没有举手的。好，那就是全来了。 净废话。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啊，来训话。 训话了， 兄弟， 说的后悔啊，大家应该原谅， 应该原谅。 因为什么？兄弟跟你们大家比不了。 怎么回事？ 因为我是个大老粗。 嗯， 你们大家啊都是从鼻杆子里头爬出来的。 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呢是跑筒子里头钻出来的。你们大家啊， 嗯， 都是这个，对不？ 什么就对呀？说什么了？ 你们大家啊，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 哎呀， 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 嗯，各国的都是英国话。 所以兄弟说的好坏大家啊还是原谅。 好嘛， 今天我也不准备多谈，现在我想谈三个纲目。 那就不少了。 第一个纲目 什么问题啊？ 就是提倡新生活运动。 嗯， 鄙人既表赞成。 他赞成了。 而又反对。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呀， 嗯， 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哦，是。 我赞成的是 什么呀？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哦，这些。 因为这些话是当初皇上说过的话。 哪个皇上说的？ 所以我们要听。 嗯， 这是我赞成的。 哦， 我反对的 哪些？ 新生活运动里头有这么一条，叫左侧通行。 啊，左侧通行 就是行人一律靠左。 啊， 可我就想了，这个行人一律靠左，那右边的马路不就没人了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就反对。 啊，他反对。 这是 嗯 第一个纲目。 哦，第一个纲目就这些。 第二个纲目 要谈什么呀？ 我想谈一谈， 嗯， 就是孙中山当初说过的两句话。 哪两句话？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哦，这两句 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怎么讲呗？ 怎么讲啊？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啊， 据我知道的，这个革命可不是孙中山发明的。 多新鲜呢。 据我知道的 啊， 在这个孙中山以前 怎么样， 有一个当兵的。 当兵的 搞革命， 没听说过。 这个当兵的， 嗯， 后来升了连长了。 我还升连长了， 这才搞起来革命。 怎么回事？ 上位成功。 嗯， 连长不是上位吗？ 嗨，哪个上位啊？那是， 嘿，这个连长， 嗯， 是谁呢？ 哦，是谁呀？ 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他才清楚， 这个连长 啊 姓于。 我还有姓于。 他的名字叫直隶。 直隶 在孙中山的遗嘱上写的明白。 怎么写的？ 岳之礼国民革命反四十年，也就是说在孙中山以前还有位于连长岳之礼已经搞了四十年了。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啊， 这就是第二个纲目。 好嘛，再听这第三个纲目吧。 第三个纲目 怎么样啊？ 也就是可以说第三个纲目 是啊， 现在说就是 啊， 你们大家 哦，你们大家怎么样 啊？ 啊， 也可以说 啊， 我们大家古来是咱们全是大家。 废话，可不是大家吗？ 咱们应该想一想，虽然是孙中山搞了革命二十年，岳连长岳之礼搞了四十年，但是现在说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比中国 怎么样了？ 可是据我看我们中国还比不了外国。 怎么回事？ 我们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中国啊还是很软乎的。 软乎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大家应该知道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他有特别的权利。 什么权利？ 他比我们中国占的便宜大。 占什么便宜了呢？ 你们大家看去吧，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各地都有外国的大使馆。 大使馆， 这就是不平等。 怎么呢？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有大使馆， 过去是那样， 而我们自己的中国在我们的中国土地上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大使馆？ 别嚷了，整个的大胡子同一个。 这样说我们比起外国来也就说软乎。 这就是软乎， 对不？ 什么叫对？ 现在我哎呀， 又怎么了？我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搞的？又怎么回事了？ 怎么回事 啊？ 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好了。 哎呦，又嫌卫生不好了。 这个 哎， 对了，副带着我再谈一谈卫生。 想起什么来谈什么，讲卫生了。 大家知道卫生这两个字怎么讲呗？ 这卫生大家都知道。 卫生哎 啊， 就是为了活着。 那不懂了就， 对吧？ 什么叫对？ 这个卫生应该好。这屋里这么多人，这个窗子为什么不敞开？ 得打窗户。 现在应该 把 这个窗子打开。 打开了， 我们要把这个空气放出去。 哎，怎么样？ 把那个卫生放进来。 什么呀？卫生也进来了。 这样子我们身体才能够结实，对不？现在说应该我再谈一谈 咦， 应该是 他这都五官挪位呀。